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下午5点，各位在开车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上清桥到西三旗桥，还有京城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方桥，京开高速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环路方面，西二环北段的北向南以及官园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新兴桥，莲花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里星桥到定慧桥南的北向南，以及西五环杏石口桥到金源桥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温暖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的 音乐是具有按摩作用的，尤其在下班工作了一天之后，大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听到了这样的音乐，总会觉得哦，整个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疗愈系说的应该就是周深的嗓音了。 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各位是不是在下班的路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是在路上陪着各位的夏明。 大家好，我是同样陪伴您的袁一。 是的，这首歌也和今天我们的话题有关系。 怎么？ 大家听清楚它的第一句唱的是什么吗？ 嗯， 反正我是没听清楚啊， 这会儿在唱戏。 但是第一个字是海 啊， 我们要聊一聊水产。 配着这样的歌，我们聊水产不太合适。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却视而不见，这时候应该转身离开。 我们扯话题扯的都这么硬的嘛啊！今天确实要聊一聊水产了。一方面是最近那个刚刚上的，大家一直在追的，追到了第三季。第三季呢也是好评如潮的《风味人间》又开播了。 哦，你受此启发，有了灵感。 我一直在看 啊。 哦，他在最新的一季聊的就是海鲜类的、水产类的东西。 但是有一说一，今天进入到一个节气。 小雪的节气 小寒、 啊、不是小寒的节气， 对，因为小寒就是二十四节气里面倒数第二个嘛，然后有一种说法叫小寒胜大寒， 对， 就是意味着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到了， 是的， 土地冻结，河流冰封， 是的， 请你告诉我，我从哪儿获得水产？ 哎，巧了，嗯，恰恰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海鲜是最肥美的时候。 哦， 比如说带鱼， 需要去应对外界的冰冷。 对，就这个时候，因为水相对凉了嘛，它的肉质会变得更细呢。 你说这个，就是带鱼，我刚才还互动了话题，就是你最爱吃的水产品。 我看你说了家烧新鲜大带鱼，这个是不是也只有在你们家才能吃得到了？ 浙江比较多一些，因为浙江他们靠海才能有带鱼。因为我是江苏人，我们那是就是淡水区域。所以其实真的新鲜的带鱼一定会刷新大家对于传统的什么炸呀煎呀带鱼的那个认知， 是的，而且据说是不去鳞的， 不用去就压根儿也没什么， 直接上去蒸就可以了， 对对对， 而且如果做的稍微草率一点就直接来蒸鱼豉油就没问题了。 走吧，咱俩关了话筒，就隔壁就有一家，走不走？ 现在我们在北京也能吃到了，是吗？ 能能能，完全可以。 这是在这个季节最好吃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您最爱吃的水产有哪些呢？ 是的，欢迎各位在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或者也欢迎您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要觉得打字不方便开着车呢，对，语音直接一发公众平台就可以发送上去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有的朋友已经开始说了，说螃蟹的啊，有这个大石斑鱼的，有章鱼、海胆的，什么贝壳的，而且呢关于海鲜的做法呀，包括水产的做法，大家好像都差不多。 嗯， 就是如果遇到新鲜的直接蒸了，那就是最好吃的。 哎，如果就是比如工作日的时候，你下班回去可能时间比较紧张，准备吃饭的时间很短嘛，你买新鲜的海鲜，然后家里面直接比如蒸锅呀、蒸箱啊，直接上气了以后一蒸20分钟就能吃了，应该是准备晚餐最快的方式之一了， 而且吃起来好爽， 也没有什么负担。 对啊， 就对于我这种健身，对呀，优质蛋白。 那 海鲜 痛风是怎么回事 啊？那痛风的是你不能配啤酒， 就只要我不配啤酒就可以了。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个人体质对于这种海产品的蛋白质也吸收也是不一样的。 配饮料可以， 那就不叫优质蛋白了。 哦，对，饮料是增肥， 饮料里面糖太多了。 有的朋友已经问了，哎，袁一啊，有没有监督夏明做俯卧撑啊？ 哎，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些特别自律的，然后每天都会来询问的听友，你们太适合参与我们早晚板块联动的21天打卡计划每日打卡了，是不是？就除了坚持每天听我们节目以外， 是的， 还可以监督夏明减肥。 对，我们还在想呢，要让大家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像这个习惯吧，有点比较容易养成。 对，因为这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还得有一个小目标， 就得有先拿一个人出来比划一下， 就拿。那这样好吧，我们21天坚持做俯卧撑吧。 可以啊，一个也行，一个也行，真的。 等会儿我先做一个， 只要是标准，先试一下，试一下。 斜着的可以吗？ 这不，俯卧撑，不是站着的， 就是要平行于 地面的。什么叫俯？ 我最近啊，确实身体啊不是特别舒服，尤其那个心脏啊，呀，砰砰砰砰的跳，就跳的有点快。 把那个早上播那个《最炫民族风》播一下，我给你做一下那个心肺复苏。 人家说了，人家都说了，不要给活人尝试，好吧？我还没出那么大的事儿呢啊，这。 大家已经说了啊，夏明哪天要是开始做俯卧撑了，记得拍视频。 哎，得嘞得嘞，好吧啊。今天呢咱聊的是这个您最爱吃的水产有哪些，家里边谁会做呀，您最爱吃的是什么样的种类呢，您有什么做的好的方法吗？今天当然我们也会提前哦，我们提前采访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杨洋老师啊，杨洋大厨，让他教我们这个怎么挑海鲜。另外呢，他有独家的自己做鲍鱼的一个经验。 哇， 我按照他的方式尝试了，比我过去用的那个方法要好得多。 有一说一啊， 嗯， 就是像我这种就是普通民众， 嗯， 第一是觉得鲍鱼可能会比较贵，但是现在养殖的其实价格还可以， 就是干鲍贵啊。 就是其次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问我想吃鲍鱼吗，我会想说不想。 为啥呀？鲍鱼多好啊。 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可吃的。 你跟红烧肉一块炖多好吃啊，你把它改成花刀就扔红烧肉里边 就可以 了。 所 以 就是还是没有吃到好吃的。 没错， 嗯， 真的就他 得听大厨说， 哎，他一定得借助油脂才可以，嗯，汁儿收的浓浓的，把那个鲍鱼整上，整个全都裹上了那个红烧肉的汁儿，那才叫好吃，因为鲍鱼本身没什么味儿嘛。 完了完了，劝退了。但是我还是愿意听一下。 反正咱俩呀，在新的一年啊，要不就是你胖起来，要不就是我瘦下去，看谁更坚强，好不 好？看谁熬得过谁。 哎，对，看谁熬得过谁，好吧。来吧，今天呢，我们同样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比如说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啊，当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熟悉了， 什么 就是到晚上的我们的 K 歌环节了 啊。 今天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袁一选的 啊，什么呀？ 他本来不让我放，我说聊的不就是水产吗？放这个多合适啊。 有你， 就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就是其实这首歌就是我本来想跟夏明就 PK 一下，就年龄感的这种东西的。 这歌我也听过呀。 对，你看一下我就暴露年龄了。孤单 的旅程，来吧，唱起歌来，我们回家去了。 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 想你，疯狂看你，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去吧，没什么。 就是听你这意思，把鸭子已经不归类于家禽类了， 这不就是水产吗？ 就是在水上游的也算了呗。 那当然是，就是反正离不开水的吧。 行， 你说对不对？ 或者像我们听友 Frank 说的，他吃水产 啊， 他会在水里吃点什么小虾米啊、小鱼儿啊，你看完美， 完美， 哎，完美， 完美，完美。 好多人听完这首歌，像何小花说了，想吃烤鸭了。 哎，真的，大家想的事儿都一样。 嗯，我想吃烧鸭。 我现在都不怎么去动物园，包括水族馆， 因为你就会觉得， 我真的是看着就觉得，哎，这个，看着好肥美的感觉。 我也会呀。 哦，对，真的。 尤其是那种浮鱼和鳐鱼那一类的， 嗯，个儿大的， 清蒸一下， 倍儿厚的， 然后也没什么油。 但是你心里边又觉得这么不行， 好残 忍，太残 忍， 残忍。你这样不对啊。 嗯。 你想想，如果把你关在里边，一堆动物看你的话，你是什么感觉，对不对？ 但是求而不得啊。作为动物不会觉得很骄傲吗？哎哎，你看着我馋吧，哎，就让你吃不着，哎，你不能吃吧，哎， 他们那么高兴的吗？啊，关在一个笼子里啊，哎，这 现在动物园海洋馆的条件就是已经越来越好了，而且展览的这些也算是养殖的， 哎，是是是， 对对对。 但是说句实话，现在去的越来越少了啊。轩辕也说了，鸭子不是水产，那是动物，哎，我们知道那是禽类啊。 嗯嗯。 但是它不是吃水产吗？哈，还有1246也说了，清蒸鲈鱼啊，多嫩呢、啊，汁水满满的、嗯、哦。 哎，确实，我跟1246想的一样，就我眼中好的水产，如果材质好的话，它就应该只需要清蒸就可以了。 对。 所以像你刚才说大厨讲的就是鲍鱼，就是鲍鱼如果清蒸一定没有没办法太好吃，他就想他就需要去借助什么一些油脂啊、五花肉啊、对吧，东坡肉啊， 算是吧 对。 其实鲍鱼，哎，这样吧，我们既然今天是借由风味人间引出的这今天的话题， 嗯， 我们就来听一段风味人间。 好好好好， 而且恰巧的这一段说的就是鲍鱼，这也是《风味人间》第三季的第一期一开始，来听听看。 大海早就在那里，漫无际涯，神秘莫测。海上风云多变，却源源不断送来至味珍馐、生计和温饱。伴随日升月落与万家灯火，让无畏者以梦为马，四海为家。海洋岛，黄海深处的岛屿，李天佑和伙伴早早出发。 这小孩可能干活了。 干啥呀？ 你 来， 都是跟老大哥一点 点学。你是正规的， 我是正规矩，你是杂规矩。 你要按照那个金弦来说，我得带弦的。 从事水下作业的渔民，当地称为海胖子，因为风险高，只有胆大心细的人才能胜任。黄海北部水域，茂盛的海草床和藻类，给众多生物提供栖身之所。水下的李天佑，像播撒种子的农夫，将人工繁育的幼苗投放到自然水域，在天气转冷之前让它们适应环境。 这个讲述的就是鲍鱼从小到大的一个养殖过程、 哦、 但是他们的整个李天佑这一家，他们作为养鲍鱼的算是鲍鱼养殖户吧、 嗯、 非常非常的辛苦。 嗯， 首先水性要特别好， 嗯， 而且甭管浪大浪小，他们都要下去， 嗯， 去捕捞也好，去播种也好， 嗯， 都是这样。而且他们的在那个整个的排档上面，他们的吃的相对于非常非常简单，后面有描述，我们慢慢的听哦。 这种原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活。 这是一家子开始坐在一起吃饭了。 有一家已经习惯海岛上的生活。3年前，他们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搬到这里。2个月后，小家庭将迎来第二个孩子。 今天上刀法课了， 今天没上刀法课，我说你的刀法好 啊，刀法你就骂这儿了。孕3年是 吧？哎，这一段可能大家没听清楚啊，就是妈妈在那儿做饭， 嗯， 孩子说你刀法特别好， 嗯， 妈妈说 今天又上网课了， 不是上道法课 啊，道 就道德与法律，今天又上道法课了。 生活， 我们觉得像你们曾经录过的一个全包圆的片花， 就是打岔。 让我幸福的是啥？ 然后这一段也特别精彩。 老婆孩子 说空头吧，就爸爸问孩子说你爱吃这饭幸福不？孩子说幸福。那你觉得幸福是啥呀？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男孩 女孩 啊， 成年鲍鱼生性敏感，足部肌肉如吸盘，能产生超过自身体重40倍以上的巨大力量。必须趁它没有防备，果断出手，才能纳入囊中。鲍鱼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北方水冷，5年以上才能达到半斤左右的分量。发达的足部肌肉厚实柔软，这是最难烹饪的一类食材，对火候和调味都是挑战。花刀切开，肉质洁白脆韧，高汤浓汁，文火控温，再向五花肉借来香与肥，使其充分入味。不过，鲍鱼最极致的呈现并不追求新鲜，超过100天的加工晾晒，重量仅剩1/10，干鲍状似琥珀，质如软玉。以浓郁的高汤缓缓滋养，慢煨2天2夜，胶原蛋白分解，鲜味慢慢浸透。中国传统里，干鲍的价值远超鲜鲍，温故而知新，从新鲜到陈鲜，成就了它海味至尊的地位。中心呈凝胶状，口感黏糯，味道醇厚，达到赏味的巅峰。 这是第一季非常非常精彩的段落啊！李丽宏老师解说的也特别好，画面拍的也极具诱惑感， 就我甚至都想要去嚼一下了。 是你感觉那个中间的那个芯儿都已经开始流油的感觉了， 我得克服一下。 新鲜捞出的鲍鱼，不分贵贱尊卑，在铁锅里一同焖烧。 君子言，驷马难追。 可是我不是君子，我是女子呀。 是啊，你们学的是知识，都用来回家对付你爸了。 大硬菜来了， 饿醒 野生大鲍鱼。 来自海洋的食物送来美味，让他们在异乡获得家的温暖和安宁。 又到晚上5点，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 刚刚那一段呢，夹杂了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评论的，就是我们给大家放的一个段落啊，就是第三季的《风味人间》，其中对于鲍鱼这一段的描述啊，真的听起来，都觉得意犹未尽的感觉啊。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您最爱吃的水产，为什么把这个范围扩大？除了海以外的淡水的也可以。 对。 因为你看，像我在太湖边长大的 啊， 就我从来也不觉得水产品是一个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 哦， 什么河虾呀、鱼呀、各种啊，就是时令的都有。哎，但是现在反而长大了以后，你就觉得挺难能可贵的 哦。 比如太湖 哦， 从去年10月开始就发布了一个长达10年的退捕令 哦， 所以以后其实吃到这些狐仙就越来越难。但也不是说你吃不着了，而是说现在更多的去鼓励我们的渔民朋友们， 明白， 去自己养育一些鱼苗啊、蟹苗啊，然后丢到这个原生水域当中去让它生长，然后供给给，对吧，咱们这样的吃货， 这多好啊。 嗯， 要不我们的后一辈是吧，孙子那一辈吃不着了， 是啊是啊， 对不对， 嗯 啊，我们也不能吃得太凶了，是不是，以后看这些全都去水族馆，那 流口水 是吧， 但又吃不着。 来看大家的 Candy H 说了，说记得几年前在某个米其林餐厅吃过野生大黄鱼，一条鱼好几千啊，哇，的确很鲜，就是不能常吃，忒贵了，吃不起。 现在真的很难，我觉得吃海鲜其实存在一些误区，比方说对于野生这两个字儿，咱们稍后一会儿跟大家好好的来 就迷之热爱 捋捋， 对，迷之热爱，就觉得一带野生这俩字儿好像就哇鲜的不要不要的， 其实不见得， 也未必， 嗯， 是吧。还有这个陆向东说了，最爱吃的水产呀，没有，我还是爱吃肉啊。 怎么水产的长得不是肉，什么鱼该不答应了，我身上这不是肉是吗。 向着阳光说了，你最爱吃的水产皮皮虾呀， 皮皮虾我也爱吃， 都是英雄， 但是我爱吃那个包好的皮皮虾，太扎手了， 咱们都差不多、 哦、 我们上节目之前大鹏老师知道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 他聊不了，他过敏，他一听就过敏。 哦，是吗？ 他听水产这两个字儿他就过敏。 哦，是吗？说他们昨天节目上还聊呢， 嗯哼， 说那个苗山妈妈做那个皮 皮 虾馅的饺子好像做的特别好，然后那个 大多大耐心，这得 这就是爱啊， 就是母爱， 这绝对是爱。 嗯， 大鹏老师说，哎呦，我没那福气， 嗯 啊，我呢就是在外边吃皮皮虾馅的啊，那个苗山妈妈是包那皮皮虾包的手流血， 破了吧？对 啊， 啊，大鹏老师是吃的嘴流血啊， 确定不是鼻孔吗？我头一回听说过敏反应还带嘴流血的， 不是，就是里边那壳没摘干净 哦， 扎破。 嗨，吃皮皮虾馅饺子有风险。 哎，是。七七八九说了，我最爱吃的水产，葱烧海参、红烧大虾呀。嗯， 这个口挺重的。 哎， 嗯、 是吧？今天咱聊的是你最爱吃的水产啊，各位可以到几个平台来跟我们一块互动，比如说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吃喝的平台啊，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都可以。咱们把这首歌听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嘉宾。 对， 真的啊，所有的朋友们，比如说刚刚 Candy 啊，他说去吃那个大黄鱼，如果您哪天去吃了哪家馆子觉得不错啊， 也欢迎你发语音过来给 我 们呀。 对对对对， 我 们怎么发来着？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点开发语音就可以传送过去了。 发语音是我这么说着， 对，就跟你跟朋友发微信是一样的方式，只不过你要先找到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哦，明白。 然后你把下面那个列表换成发语音那个键， 明白， 你就可以直接发了。你这你那一发，我们这儿能看呢。好久没有给公众号发过东西了， 对对对， 嗯嗯。你就把那公众号当成下名，当成原因。 哎，那个公众号里边能不能发一些音频文件？比如说我是用语音备忘录录的，然后我发过来可以吗？ 那好像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我没试过。 因为有的朋友我觉得可能会想说的比较多， 就对自己的语音要求比较高。 对对对，那没关系，您可以多发点， 嗯， 多发几条 就 行。 就是我们这儿是不拒绝什么59秒的语音来十条的。 对对对， 哎， 没问题。 你的朋友圈其他朋友要是拒绝的话，我们不拒绝。 好吧，啊，北京文艺广播，如果你的生活有一些非常亮点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东西啊，地方，您都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通过语音的方式告诉我们。也许下一个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大嘉宾就是你了，好吧？透克洛斯说了，吃皮皮虾扎嘴，说明你们吃太少，不会吃。 哦， 我也爱吃皮皮虾，啊，我号称剥虾小能手， 太好了，以后吃皮皮虾就跟你一起了，托克洛斯。 我们身边就缺这样的朋友。 对， 啊， 还有刚才我挺有支招的，说用剪子剪皮皮虾， 哦，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也见过有人这么操作，我尤其是就是天津那边， 是 好多店主都会这么干。 对， 但你看他弄得特简单，你自己一上手就觉得算了，我还是换个别的吃吧。 哎，是。哎呀，特别逗，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啊。 嗯。 就是大家开始聊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嗯， 有很多人都在争论我们到底辛苦不辛苦。来总说了，哎呀，我的天啊，早上5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8点，你体力要求太高了。 那要不下明儿让杨洋老师录那个鲍鱼呢？是不是？也不知道播给谁听的，是不是？ 是啊，胖子胖子也说了，一大早7点半开始直播，晚上7点，比原来累多了啊。但是 那行吧。 我们觉得还好，还好， 就是不是陪着大家一起乐呵吗？还有听友老杨问说，原因哪儿人是老乡吗？ 哦， 我不知道您是哪儿人啊，但我是江苏人。 对， 嗯，18岁之前都长在江苏。 就他， 嗯， 他那个地方，嗯， 怎么呢？ 他那个地方呢，就是视甜如命啊。 哦，对，下面一提起无锡，就是吃甜这个事儿，就会让你觉得崩溃。 我真的，那是我的一个惨痛的回忆。 至于吗？ 不是，主要是吃了那个有一个叫什么 玉兰饼 啊，玉兰饼。 嗯， 你听这个名字多高贵，多典雅，多像个甜的。 啊，对，甜的呀，它确实是甜的呀。 但是它是肉的呀。 啊，对，我们的肉馅也是甜的。 我这谁受得了？ 而且还是油炸的。 啊，对， 外头那个水糯米的团子是油炸的，然后压扁了，里面是甜的肉馅。 你看外边，你根本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对， 而且它做的还挺好看，上面还真的拿一个小印章印了一个小玉兰的那个花的样子。 对对 对, 对。 但是那一下真的是把我吃懵了。 欢迎大家有机会去无锡吃甜，因为吃甜让你分泌多巴胺，多幸福啊！ 但是无锡的酸辣汤非常好喝。 那 我真的一绝， 会吃。 推荐大家去无锡的时候，您如果能够接受甜啊，爱甜的话，那边的美食绝对，哎呦，你爱到发慌。但是如果您可能觉得，哎，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解腻的话，酸辣汤可以。 酸辣汤太棒了，做的太好了，千万不要配包子啊，包子也是甜的。就是酸辣汤太好喝了啊。 我们今天聊水产品啊， 对， 您最爱吃的水产品。 Frank 发过来这张图片，我在没点开之前，我以为是一条黄鱼下面铺了那个小米粥， 啊，不是吗？ 其实他说那是普宁豆酱蒸黄鱼。 哦哦 哦, 哦, 哦， 怎么那么金灿灿的呀？ 首先普宁豆酱都不是黄色的嘛，它那个金灿灿的呢，是里边加了一些哎呀，我是不是把人家绝招也说出去？ 是那个蒜炸过吗？ 不是 啊，那是什么呀？ 就是他加了一些料啊，我就不说了啊，不说了，这是人家的秘方。我突然想起来了，反正里边有豆浆。 哦， 里边有豆浆，这个金灿灿的颜色呢，这个回来我们再揭秘。但是这个非常好吃， 哦， 非常非常好吃， 是咸的哈。 对， 嗯，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说，非常好吃。 微甜，微微发甜，但不至于甜到像你们家的菜 那 样。那 个甜来自于哪儿？ 首先有豆浆的， 还有普宁豆酱本身它除了咸之外还会略微的反一点点的甜，就是豆子本身的那个甜味儿 就很鲜， 非常鲜。 好， 这个非常好吃。 说一说，要我给你接一下口水吗？ 那多不好意思啊。还有墨竹子说了，海鱼我就爱吃带鱼、平鱼、黄花鱼啊。好嘞，这个今天咱聊的话题是您最爱吃的水产品有哪些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您最爱吃哪个种类的，您最爱吃怎么做的都可以啊。 我们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好吃的水产品以外呢，对于海鲜的这个话题也要跟大家去捋一些小的知识点，算是干货吧。 对， 在这之前啊，也先分享几条资讯吧。 好吧， 跟吃也是有关系的。 对，比如说老字号啊， 对， 这个年货这不是马上大家开始备了吗？ 而且要响应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的倡导，咱们得吃点好的呀。 哎，对对对对对，好多这个市民宅家就需要有需求啊，这囤一点啊。京城的各家老字号的餐馆呢，依据自己的特色研发出了京味、香味、川味、陕味等多种的特色年货和半成品的礼盒。 也就是说，在北京过年的外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吃到家乡味儿了， 当然了， 而且还是老字号的， 当然了， 品质有保障， 当然了。 念几个菜名啊，糖饼， 哦， 鲜肉麻饼， 哦， 枣发糕， 啊， 这是主食， 啊， 梅菜扣肉，烧鸡， 哎呀， 酱肉， 哦， 这是酱货，还有吉祥包， 哦， 年糕， 哦， 板栗饼， 哦， 菜团子， 哦， 豆沙包， 啊， 麻蓉包， 哎呀呀， 还有各种礼盒， 哎呀呀。反正一说这些东西大家就知道是哪家老字号来给大家带来的了。 对对对。 啊，反正而且现在就好多的老字号呢已经开通了很多的方式，您可以买到比如微信呢，预点自提啊，微信小程序啊，什么线上商城啊等等，这些渠道您都可以直接把它买回家了。 就跟我们节目一样。 就给您送过去了。 跟我们节目一样，路路通呗。 对对。怎么还要听一遍是吗？哎，你这要求还。来来来，满足你。 啊， 又到晚上五点。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有一些大家值得关注的信息啊。2021年北京榜样接榜了，像佟朝辉呀、杨倩呀等十人上榜了， 他们来自各个行业各个群体，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创建树立起了新的风尚，再次祝贺他们啊。 是的， 今天是1月5号，昨天开始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冬奥倒计时30天了。 是的。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科技馆也会推出科技冬奥逐梦冰雪的主题月活动，正好孩子们也快放假了，其实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就带着孩子们去逛一逛。 对。 像这个中国科技馆呢，有一些 5G 啊 4K 啊 VR 这样的一些现代技术手段，可以去给孩子们讲解，我觉得大人可能有的时候也需要去理解关于摩擦力啊，流体阻力啊，离心现象，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角动量、守恒以及能量转换。我就问问你下名还记得哪个字儿我都认识， 我们那时候教材不一样 啊。啊， 对对， 行， 我们学的他还没说到呢。 行， 这都太浅显了。 哎，折过去了，折过去了。行，可以可以可以， 还行吧。 然后回头你们就在中国科技馆看到了下名的背影，在那儿默默做笔记。 来吧，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咱去动物园看看吧。 哎，你不是不敢去吗？ 这我只是不敢去啊。 嗯，不好意思去。 去了之后也要遵守人家的院方的很多规定啊。 那是那是。 一个很多人来动物园都是爱心泛滥啊，其实也是出于好意啊，去抚摸呀啊，就想哎拿点好吃的喂喂人家。但是啊，还是那句话，您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遵守园区的规定的。近日呢，有网友发布了一段在那个兰州的野生动物园游玩的视频，视频中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拿喇叭喊说：“麻烦你们出来游玩的时候带点脑子啊！你看你他这能吃吗？”随后呢，兰州野生动物园官方就已经回应了，说这员工啊，这个就口气不太好啊，就骂了这个投喂动物的游客啊，说他没脑子啊等等。当时的工作人员啊，反正人家这么解释的，就说当时工作人员太着急了，他怕动物吃了不能吃的东西，自己呢已经和这个当事人联系并且道歉了，当事人呢也表示啊理解。对此呢，有专家也说了，说去动物园啊，最好真的不是最好啊，就一定不要给所有的动物投喂食物， 因为你确实影响了别人的饮食结构。 你不知道他爱吃什么，他能吃什么。 而且我确实见到过有好多那种小包装的，好多人觉得说那种小面包啊、小饼干啊， 对， 这种四条腿都能吃。其实第一是不见得，里面有很多添加剂，对动物 是 有影响 的。 是的。 是的。 第二是好多人也许连包装都没有拆完， 对， 那玩意儿吃进去动物是会窒息的。 当然， 嗯，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看，我记得有一次就看了一个新闻，也是人说这那这动物园都虐待老虎。说怎么了？说老虎吃草了，你看饿的。但其实后来才知道，人家不是说老虎饿的吃草了，是因为有人给老虎投喂了它不该吃的一些东西，老虎生了肠胃病。而且呢，对于这种猫科动物也好，包括犬科动物也好，他们是会调节什么呢？就是自己吃草然后反刍， 就是纤维需要这些， 就把这些东西给吐出来，它给它攒成球然后吐出来，所以这也是他自己治疗的一个手段。 嗯， 所以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千万别喂。我们家养狗，有很多朋友去我们家做客的时候带着小朋友，我们就会一开始就跟小朋友说狗狗不能吃 巧克力还有葡萄， 葡萄， 嗯， 对，而且还有好多东西呢。 嗯， 后来我才知道的， 嗯， 反正就是尽量不要喂给他们 人吃的东西， 你觉得好吃的东西。 嗯， 大家都是出于好心，但是为了他们能够更健康、更好的、更长远的陪伴在我们的身边，这他不差这一餐两餐的，人家平时吃的挺好的。 啊，我那天去小飞， 他可能就是看着你觉得饿了，知道吗？你进来呀。 我那天去小飞家的时候，他们家那个狗挺大的，我忘了什么品种，反正是一个中型犬吧。 嗯， 我说哎，我这切了一片苹果，剩一片苹果，苹果挺健康的，我给你吃一下吧。小飞特别高，我说你喂它吧，它不会吃的。 嗯， 我说真假的，你虐待人家吧，我就开玩笑嘛。他说你是，我把那苹果举到他面前， 嗯， 那狗狗闻了一下，孤傲的走开了，人压根不想吃。 对啊，我凭什么？我作为狗为什么要吃苹果呢？ 啊，我们家狗 吃也是 吃苹果，可能随主人了。 哎，真的，这个每个狗不一样。你们家狗是母狗吗？ 公狗。真的。 哎，我身边有那个狗友们，他们家是母狗，所以特别爱吃水果。然后我说，哟，这个公母分的这还挺开。 可能还是随就是一家人，对， 就是随你了， 就不出一家门了。 好吧，今天咱互动的话题啊，是您最爱吃的水产有哪些啊？ 嗯， 小辉说了，我最爱吃河豚。嗯， 哟，还有两分钟说的这种藕，算吗？这是被鸭子开了窍了。 必须算，必须算。 我觉得完全 产到水里的咱都算是吧？ 对，无法反驳。 对对对，果姐说了，我最爱吃大胖头鱼、草鱼、鲫鱼、鲤鱼，这我都爱吃 啊，就爱吃鱼。7666说了，鳗鱼饭最爱的水产之一，还给我们发一张图。 哦， 我觉得吧，您到底是爱吃那个鳗鱼，还是爱吃饭，还是爱吃鳗鱼酱拌的饭，这个很重要 哦， 要区分一下。 哎， 那要这么说饭也算水产了，水稻 啊。哎，得嘞，今天聊得太宽泛了。您可以把水产的定义无限的扩大，说说您爱吃的好吧。这个还有的朋友也说哎呦，我特别爱吃这个海蟹、海螺、海肠啊，还有海蛎子啊。7666直接给我们发，我爱吃烤鸭啊。得嘞，哦，您这烧鸭啊，其实也算烤鸭，在南方好像这个就叫烤鸭 哦， 对不对？ 对 ，Candy H 给我们发了好多图，我咽一下口水。他是在自助餐的现场吗？怎么这么多可以自选的摊位啊？还是或者什么大型的水产超市里 啊？ 你看贝类、生蚝这儿是吧？牡蛎、大虾、蟹腿儿，这得是帝王蟹的蟹腿了吧？这么大个儿 啊！这是 是吧？没 错 哈， 没错没错， 嗯， 啊！月月说了，清蒸大平鱼啊，青岛旅游的时候菜市场买的那超大的平鱼，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7666也说了，松鼠桂鱼是最爱。 哦， 这是一道鲁菜， 鲁菜， 嗯， 对，这个就是考技法， 嗯， 但说句实话，我一般。 呀，你也有不爱吃炸物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尤其它主要带点甜， 你就是还是不爱吃甜， 哎，不是甜的要纯粹一些我还行。 那无锡怎么不纯粹了？ 就是 肉不能做成甜的， 对对对 啊，但豆沙可以， 豆沙当然没问题。 那豆沙里面有货猪油吗？ 那一定要和呀、 啊、 这才香啊。 还行还行。 包括像那个那个汤圆儿， 嗯， 哇、哦，黑芝麻馅的也太好吃了。 黑芝麻馅，对对对 对、 嗯。 哎，对，我们说的是水产、啊。 哎，水产水产。 对，九四二四说了、 嗯， 我爱吃鱼啊，可是特讨厌刺儿，太难了，有什么好办法？ 哦、鱼啊，那你可以选那些，比如说鲈鱼，就没有什么小刺儿。 对， 对吧？你就别选鲫鱼这种。 对。 包括其实像带鱼，它的刺儿也不多，就是一根主刺儿，边上那些你可以直接给它去了。 对， 嗯， 你可以买那个罐头。 金枪鱼罐头， 哎，还有那个瓶鱼罐头，嗯，对，还有那个墨斗鱼，墨斗鱼不算啊，那个凤尾鱼，凤尾鱼啊，凤尾鱼罐头，这些就直接吃，啊，连刺都能嚼，还显得你牙口好啊。 Candy H 说了，他刚刚发那些图片是七八年前在挪威贝尔根码头的一个海鲜市场 哦， 那个帝王蟹腿儿，反正举起来吧，比他的小胳膊还要长 哦， 嗯。地道地道地道地道， 真好真好真好啊！窗外有景说了，我最喜欢吃带鱼、黄花鱼、清蒸鲈鱼、虾、三文鱼，哎呀，这些我都喜欢吃。 嗯，来了，水八仙来了啊！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水八仙：莲藕、水芹、菱角、茭白、芡实、茨菇、纯菜、荸荠。 哎，这你知道吗？ 啊，我当然这八样我们小时候都吃。 不是要说水八仙，你 哦、 啊， 那我说不出来，我 说 不出来，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绝对的说不出来。 我背这个背了半天，我也没背出来 啊？为什么呢？ 我老把那个纯菜给忘了 啊， 其他的我都还都记得。 嗯，我但是我不太爱吃茨菇哎。 哦，茨菇不挺好吃的吗？ 就是茨菇有一股怪怪的那种味儿。就是你让我吃我也能吃，但是我总觉得它有一股我不能接受的，我说不出来的一种非，就它水腥味儿有点太重了。 哦， 就那种土腥味儿，土腥味儿应该能叫。 哦、 嗯，但是像水芹我都没有问题。 对，水芹多好吃。 嗯，然后香菜你不要跟我说话啊，香菜 你不吃香菜啊？ 绝对 no。 为什么南方的朋友都不爱吃香菜？ 那倒也没有，我妈妈就很爱吃香菜。 啊、 就是我觉得香菜是臭的。 啊，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跟你们身体里面某一种酶不一样，是基因决定的，不能怪我。 所以是酶拒绝了香菜是吗？ 对，是我身体里面的酶拒绝了香菜，不是我。我的本意不是这样的。 你酒量还行吗？ 不太行。 哎，有人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有人说不爱吃香菜的酒量一般都不好。 哦，真的吗？ 对， 那就应该对了。 但是我酒量也不好啊，但我非常爱吃香菜。我甚至包饺子，我有的时候就会包。我如果看见那个香菜真的很好，很新鲜。 香菜还有什么？ 香菜肉馅的。 哎呀， 我觉得太好吃了，仅次于猪肉韭菜的。 我去香菜馆点菜，人问：“请问你有什么忌口吗？” 我 说：“不要 香 菜。” 王阳说了：“嘿，巧了不是？今天我刚空运来的生蚝，我正收拾呢。” 嘿，就是那个生蚝现在不都特别腥，给你那个外卖，然后旁边还配一小刀子 啊， 反正大家就小心啊，看那壳的时候别杵着手， 对，一定要小心、 嗯、 啊，先从侧边找一个口、 嗯、 先把它伸进去之后滑滑滑滑滑滑的把它滑开啊，我当然说的简单、 嗯、 不过您正收着呢，估计您也会啊、 嗯、 大黑猫说了啊，对，您这名字倒是和您爱吃的东西倒是搭啊，只要是鱼我都爱吃，不管刺多刺少，我是不爱吃带壳的，不好剥。带壳的我只吃虾。 哦，那皮皮虾呢？ 那肯定也能吃呗。 嗯，其实我最爱吃皮皮虾旁边那个钳子，就那两个大钳子，那个里面的肉特别的活分。 哦。 就而且你如果能整个给它像一个瓜子肉一样给它嘬出来的话、 哦， 就其实还挺完整的、 哦。 但有时候也取决于这个虾本身新不新鲜，以及蒸的时间对不对。哦，那两小块肉特别好吃。 真的，不同的人就每个人啊，吃的那个东西的部位真不一样啊， 嗯、 吃的这么怪呢。 好吃，就比如说大闸蟹，当然身体里面肉也很好吃，黄什么的也没毛病，但我就爱喜欢吃蟹腿里面的肉，尤其是那个小腿，就除了大腿以外，那个小腿也能吸出肉。 我的天！ 哦， 哎，改天这样吧， 嗯， 你把你们家的中间那一段都给我，我把我们家腿都给你。 胆固醇太高， 没事， 少吃点大闸蟹。 我不怕，我配点黄酒。 你得怕，得怕。 不用，真不用，真的，真的。 行 吗？ 等你什么时候仰卧起坐俯卧撑一口气能做40个了，没问题，咱们这个交易就成交，好吗？好吗？我觉得明年。金九银十的时候你应该有戏，如果从现在就开始练习的话。 明年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好听的每日一诗，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正在直播。 他是夏明儿， 我不，他是那个，他是袁一。 我们也要谢谢刚才给我们带来每日一诗音乐创作部分的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大家如果耳尖能听出来的话，其实我们的片头 也是他们来制作的， 也是他们来原创的， 好好听啊！对， 音乐伉俪， 对。但是可惜的是呢，这个对音乐伉俪的关于每日一诗的创作好像集数是有限的。 当然当然当然，对。但是我们也希望在每天节目当中就分享给大家一些跟国学相关的内容吧。 没事，六首我们放一年好吧。 啊，十五首。 啊，十五首那能放一年半了。 哎嗨，六首一年，十五首难道不应该是两年半？ 我们放的频次稍微高一点。这么好听的东西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爱吃的水产是什么？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天呗。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香菜， 香菜的事。 我发现，就是吃喝这个时段，爱吃香菜的朋友很多哎。 当然， 我的香菜不够分类。就我应该分给你们谁呢？ 要不给大鹏吧。 大鹏就是应该这种事儿不应该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吧？ 哦， 他要坐我后头不合适，对吧？ 那就给大鹏吧。你看那个8336说了，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必须得有香菜。 哦，炙子烤肉没毛病，但是我要把那香菜挑出来。 原来我跟一个炙子烤肉的老烤师啊，一起聊天，我说那个。我知道里边葱花是一定要放的， 是大葱吧？ 就是大葱啊，它不能叫葱花了，也不能叫 葱 段，葱条吧？ 葱条 啊，这么说，它是一定要放的，因为要和肉有一起炒拌的， 是 感觉嘛。我说那葱那个香菜啊什么的，是要放的嘛？说其实在过去不是要放香菜的 哦。 这个后来呢，慢慢依据大家口不一样，有的爱吃香菜的人就说来放点，跟我们放点香菜。最开始呢，他们也是用香菜根儿和葱段一块来炒 量 在里边， 我加起来更好加一些。 哎，对，你更好加一点， 更好挑，对。 但是老师傅跟我说，其实最好吃的还是叶儿，但是千万不要跟里边一块炒啊。就是快熟了之后 撒上去， 就把它撒在上边 啊， 让那个烤肉和葱的那个热气把香菜稍微一熏 腾一下。 你千万别就是你说我放一会儿再吃，不那个香菜的那个臭味就出来了。要趁着那个热气儿刚刚在香菜的碧绿的叶面上面撒下了晶莹的露珠的时候，这个时候把它吃进去，香菜的香味是提着后边的葱香也好，肉香也好，还有它的那个调料汁的香气慢慢的往外走的。 啊，你描述太细致了。 我说您是真会吃。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绿叶菜其实都有一些相似之处， 比如说 就是你不能给它煮得太透了 啊。对， 比如我就不太能够接受涮火锅的时候，大家可能最后吃了很多肉，就会觉得心里有点就是 不好意思， 对，觉得有点自责。我涮点菜吧，就这个时候那个菜吧，它吸收了这一个锅火锅里面所有的嘌呤和油，那吃下去的叶子它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是清汤涮菜，而且放下去就稍微一涮，加起来吃就完事儿了。就不能。而且还有像熬白菜这种，我觉得那个蔬菜的营养成分可能它除了存在于纤维以外， 你知道 也没有别的什么， 比如说我们就拿老北京的铜锅涮肉来讲，为什么白菜豆腐和羊肉这是必须要买的或者说必须要选的几样呢？就是靠最后我把羊肉把那汤已经肥完了之后，把豆腐和白菜放在里边 才有肉味儿。 肉不够他们凑嘛， 我可以理解。 而且那汤就等于是羊肉汤，都高汤了，拿它又煮的白菜和豆腐，那得多好啊。而且呢那白菜一定要是就煮的所谓叫没糊儿了，软的，甚至你一抿它就化了，那才是最佳状态。吃的就是那感觉。 那你喜欢吃淮扬菜里面的笔杆青吗？ 一般吧。 因为是蔬菜所以你一般是吗？ 我去火锅店几乎不点菜， 我明白了。 我点现在会点酸菜，然后再点一个大白菜，其实也都是白菜。 一个是激过的，一个是没激过的。 哎，然后酸菜呢是在中段的时候，你吃那个肥的稍微有点，稍微有一点点要腻的时候，拿那酸菜啊过去，然后 只为了让自己能够继续吃肥的。好。哎，我问个问题啊，北京五号线这位听友给我发了一张图，感觉像是在海洋馆拍的，但这个不重要。他说的是我最爱吃的水产水妞，但是水妞不是蜗牛吗？但是图片上面发的是水母啊。欢迎五号线给我们解答一下，是不是 这蜗牛不也能吃吗？ 死水妞非彼水妞， 法餐里边那 那大蜗牛， 对呀，巨蜗牛那不是名菜呀， 那 是 名菜， 那 算水产吗？ 那必须 啊！好， 人家活的时候是在哪儿生存着的？ 离开了浅滩， 就是人家离开家了，来为你服务了，你不能就不承认人家的籍贯了，是不是？ 得嘞，好。 这个西边老好说了，哎，两位好啊，今天题目是爱吃水产的话题，哎呦。太好了，我这晚餐呢正喝粥呢，我都喝下的。 好， 就是配着我们节目，您就只当是我们节目就是菜的呗。 对，就是想吃海鲜了，哎，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聊了，嘿，咱们今天配碗粥都可以了。 哎，那这样， 这是海鲜粥。 哎，接下来要不咱给大家上个菜吧？ 好， 好不好？就是我采访的杨洋啊，刚刚那个普宁豆酱蒸黄鱼就来自他们家。改天我可以带你去尝一尝。 别改天了，择日不如撞日。 好，我们先来听一听杨洋是怎么说的，教大家海鲜怎么做，尤其大家要认真听他说那个鲍鱼的处理的方法。真的按照他说的处理出来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好，大家好，一转眼呢今天都是小寒了啊，到这个节气呢正好咱们说说海鲜。这个海鲜呀，这个季节吃特别的好，因为呢水温凉了啊，这个海鲜的肉质啊也更加紧实，也更加肥美啊，这个不管是鱼虾类呀、贝类呀、蟹类呀都非常的好，都非常的好。如果说您呢最近这两天有兴趣去买海鲜的话啊，到市场上，第一呢，如果是鲜活的海鲜，这都不用说了，一定是看它的这个鲜活度啊，越活越欢实越好，这是第一。然后鱼呢，身上呢，看外观，鱼身上得有外伤，哎，这么着你好不容易花不少钱买条鲜活的海鱼，这身上带伤，这就不好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想买这个贝类啊，买贝类，跟商户啊要说，哎，您说这有没有沙子呀，对吧？因为它有的是吐过沙的，有的没吐过沙，哎，这个商户呢，一般您这么问，人家好歹就给您拿这个吐过沙的、处理过的。这么着你回家吃着不牙碜啊，现在各种贝类都很丰富，蛏子呀、文蛤呀、花蛤呀，大一点的有这种什么牡丹蚌啊，哎，包括还有鲍鱼啊，这些都非常好啊。另外呢，这个虾，现在的虾呢市场上比如说白虾价钱也不是特别高啊，不是特别高，现在的虾大部分应该是山东的虾了，山东的虾也是近海养殖的啊，40多块钱超不过50块钱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虾一定要尽量是买活的，然后到家呢赶紧吃，是白灼也好啊，还是说用这种少加一点点水，加一点姜葱，用这个中火来叫包啊，把这虾给包熟它，哎，它的香气可能鲜度更浓郁，啊，这样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另外呢，如果你要买到鲍鱼，想吃鲍鱼的话呢，在处理鲍鱼上我也有一个小的这个自己的这么一个方法， 您买到鲍鱼之后，就把外壳和它那个肉啊稍微的清洗一下，用这个软毛的刷子刷一刷，然后呢您把它找一个盘子，您让它壳朝上，壳朝上，让它这个肉朝下，您直接放在您的那个容器里，然后上面放一点葱姜，少加一点点花雕酒，不要加料酒，加点花雕酒，然后蒸锅上气儿，您去蒸，您蒸它15分钟左右，蒸15分钟，开了锅，拿出来，让它自然放凉，凉了之后，它那壳自然就掉下来了。如果掉不下来的，你拿勺轻轻一处理，拿勺一蒯也下来了，然后你再去掉鲍鱼边上的那些内脏，只留鲍鱼肉。这个时候，这个鲍鱼肉软软的，它就像刚刚胀发好的香菇一样。您直接可以用作，烧菜，比如说烧个什么红烧肉，搁里也可以；或者您直接的再给它加点蒜蓉，再蒸，垫上粉丝也可以。它的不会再缩，它的肉呢，鲍鱼基本活的时候多大呢？这时候就多大。哎，这个入口这个口感是鲜鲜嫩嫩的。如果您想吃到口感更脆一点的话，那你就生着把鲍鱼肉起下来，然后把那个内脏去掉，然后在鲍鱼的身上叫打花刀，因为家里的火力不好掌控，很容易蒸老，所以说呢，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我说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活着蒸，蒸好之后再处理，您可以尝试一下。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 各位听得真重吗？我再给您重复一下，要想 好嘞， 鲍鱼好吃，买那新鲜的鲍鱼啊，几头的都行，啊，然后呢回到家之后啊，您先别着急处理，人家不还活着呢吗？作劲儿还挺强，这时候呢就直接让它嘬盘子上，您放料酒也行，不放料酒也行，直接就扔到那蒸箱里边，带着那嘬劲儿啊，直接扔到蒸箱里边， 不用洗啊。 先不洗呢，先扔进去。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嘬在那盘子上，其实是它最大限度的，在它 伸 展的时候，把自己就给蒸了。 你看，鲍鱼都知道拉伸，咱们呢，久坐可不能老待着。 哎呦我的妈呀！ 别，你回来，继续。 八字犯冲吧，这是。哎，行，好，对，就是人家拉伸的特别充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蒸熟了之后，您拿出来再去清洗，然后您再去，比如说我选择，我就直接切片啊，我就直接刺，不能叫刺身了啊，我直接来点调料，我直接吃了，还是我直接放在那个红烧肉里边，我一块炖，这种处理出来的，比您先把它处理干净了，您再搁去蒸，它的肉质会更加的细软。 因为在它最舒展的时候你给它定型了， 没错。 那那个第一步就直接喷上酒放蒸箱里面，那个蒸的时间是多长呢？大概 蒸10分钟左右吧，这个因为不太好说，是因为 功率不一样， 个儿的大小包括功率可能也不太一样， 那我怎么去观察它到那个火候了呢？ 其实差不多就得，尤其如果你要之后还要和红烧肉一块儿去处理的话，那就完全 OK 了， 反正第一步就是定个型， 对，就先让它舒展开了， 好的， 这样处理的话有个好处理一些，真的啊。陈震说了，我闺女爱吃扇贝算吗？当然了，这能不算吗？是不是？好吧，这个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最爱吃的水产有哪些啊？这个您可以到我们的听天 FM 吃喝的聊天室。接下来又到了 K 歌时间了。 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长。当时如果没有告别，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旁。 结了，又得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准备压岁钱了。 哦，我们家都给送黄金的压岁钱呢，孩子开心，大人也喜欢。 黄金的，那得多少钱？ 只要698元一套，我们每年都买10套大礼包，还能抽奖，100%中奖率，有机会中万元大奖。 哎，那还挺合适，哪里可以买？ 走着，跟我去建行网点，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又到晚上5点，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18:2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爱吃的水产有哪些。 嗯、 大家可以到吃喝的聊天室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呗。 谢谢大家爱吃香菜的各位朋友给我发来各种香菜的各种做法和图片。 哎，真的， 哎 ，Expresso 发这图太爆了、嗯，谁还没点香菜了？真的。 然后大家还回忆起了早年间买菜都会送一把。香菜， 对对对对， 我也有这印象。我要是陪我妈买菜的话，菜市场那个摊主要是送香菜，我就会说：“阿姨，谢谢，不用了，可以给我香葱吗？” 后来人家身价高了，就再也没有送的了。 啊、哦，大家还觉得挺遗憾的，我觉得非常高兴，喜大普奔啊！没有啊，这是个人身体中的酶的不同导致啊，对于这个食材的喜好不同。 我们喜爱香菜的也容忍你。也能够包容你、 谢谢戴玩，谢谢戴玩啊、 哎！ 谢谢各位大佬， 挑出来就得了呗。 哎，是、好，来，咱们关注一下资讯吧。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平台上面分享自己爱吃的水产品。 没错、 先看看刚刚过去元旦，这个元旦假期哦，了不起，消费创历史新高。 对， 这是中国银联昨天发布的交易数据，2022年1月1号到1月3号，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 1.3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银联网络交易笔数达到了21亿3600万笔，较去年同期增长24%。就这些数据已经高到，我就只能把它念对而已。什么概念？我就没有概念。 这我们都熟啊，这项目我们都参与了吗？ 你参与了，你这占多少？ 那管他呢，反正我参与了，对不对？我也算股东吧，虽然没股吧。 你得是多小微的股啊？你得是 小微企业吗？ 嗯， 是不？ 那还需要资助呢，你还需要。总之呢，银联数据也显示了假期期间像影视娱乐呀、零售啊、餐饮行业啊消费的增速是比较靠前的。那么从地区来看呢，上海、广东这些地方的消费持续保持比较好的增长势头。 是的，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数字人民币了啊。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再次迎来了重大的进展，这个试点的 APP 已经在安卓呀、苹果的应用商店已经上架，并且可以开放下载了。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过什么是数字人民币，我们请来的是工行的朋友跟我们一块聊的。它其实是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啊。数字人民币呢面向个人用户开展试点的官方客户平台，提供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的开通与管理、数字人民币的兑换与流通服务。APP 的开发者呢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现在可能大家看到数字货币的方式啊或者途径啊还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其实在很多大家经常会去或者选择会去的地方已经可以用到数字货币了，数字人民币了。比如说大家去环球影城玩的时候 啊，对，你上次就说过， 对， 然后包括之后那个冬奥会场景， 对，没错， 特指北京和张家口地区， 是 就是试点其中的一部分。 是的，而且截止到2021年10月22号，我国已经开立了数字人民币钱包有1.4亿个了，企业这个钱包已经有1000多万个啊，累计的交易笔数也达到了1.5亿笔。天呀，咱们中国人真是太多了啊！ 总之，普及是指日可待了呗。 这项目我还没参与呢，都这么多了是吧？交易额， 你就很着急要成为其中一员。 是的，这个花钱的事儿我特别愿意参与。交易额接近了620亿元，有155万商户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涵盖了像公共事业、餐饮服务、交通出行啊、购物和政务等各个方面了。已经， 我终于理解你今天早上说的，我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对， 是真的。 终于知道这些都是怎么没有的了吗？ 就是你用实力没有的。 还是实力不行啊。 哎，这时段了解的都是跟钱相关的哈，再来说一下，这事儿好事儿，就省钱了，对吧？根据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消息，从今天早上零点起啊，就已经开始了，国内航线将会取消征收燃油附加费。这是从去年11月1号起呢，国内就又重新开始征收航空燃油附加费了。除了婴儿、儿童和革命伤残军人等特殊群体之外呢，成人旅客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要收取1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要收20块钱。那目前呢，像国航、深航还有祥鹏航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从今天起取消征收这一笔费用，也就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公告。 多好， 具体呢是按照出票日期计算的。 又替我省钱了。 这10块20块的也不够你做贡献的呀。 就是我也用不着， 哎，你出不去，你我就不提那什么买了退掉的馊主意了。 好吧，咱还是聊聊我们最爱吃的水产吧。 好， 打一个段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今年过年送孩子黄金压岁钱，压岁金系列之八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联合开发监制，满满仪式感，浓浓中国味，先进工艺，精致包装，趣味互动，千万大众的压岁钱新选择，更值得珍藏的新年礼。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开啥新店了？ 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新年全新开业了。 有啥不一样？除了开业期间的让利幅度3店同享，其余啥啥都不一样。大冬天的谁装修啊？ 所以大冬天才有反季让利活动啊。再赶上新店开业，不多说了，你懂的。 就直说能省多少钱吧。 打 4006068866问 呐。活动详询店内。

Laisse-moi, redis-moi que personne n'est parfait. Que parfaite, mais number one à tes yeux. 栏目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 京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桑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18: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您最爱吃的水产有哪些。各位好，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 哎，好多朋友都在给我们发好多好多的水产。 啊哈。 啊，就是各种鱼，比如说大黑熊说了，说那肯定是鱼啊，海鱼，各种海鱼都行，带鱼、平鱼、石斑鱼，这都是美味呀。 嗯，当然也有一种水产可能是让很多人会欲罢不能。 啥呀？ 连来总都逃不过。 什么呀？ 他说他最爱吃水产就是大闸蟹、木薯了呀。 哦， 啊，然后后面开始了啊，每年秋天我们家都是单人20只起步。 嚯！ 但如果是一顿吃这么多，那就建议不要了，有点太寒， 太凉了。 对对对，一般就吃个3-4个， 足以 了，差不多了哈。 对。 但是说到最记忆犹新的水产品，是有一年他去舟山出差。在一个码头的海鲜夜排档吃到的清蒸带鱼，对于一个北方孩子，从小吃的都是冻带鱼，肉质都是紧的，而鲜带鱼的口感太不一样了，完全是软绵绵，入口即化的口感，有点像，他打了一个比方哈，说有点像他们常吃的龙利鱼的口感，又说了一句说感觉鲜掉眉毛，这个词儿就是为清蒸带鱼准备的。 嗯，确实作为北方人来讲啊，原来真的对于带鱼没想到啊、 就固化思维就是冻的了， 对，就是让它活着见到我所谓的， 因为其实活着挺难，就只能说是鲜的状态，因为它捞上来它就 去世了， 出水就死了。对， 但是你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嗯， 有一哥们儿真把带鱼养鱼缸里了、 啊、 你没看到吗？ 没有，怎么做到的？因为那压强变了就不能再活了。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啊。 对呀、 啊、但是它确实就是带鱼的样子，我不知道它是带鱼的亲属啊，还是 接下来请收看《走进科学》我们要听听缘由是什么？ 就竟然这哥们儿没死，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转给我的一个对于动物非常了解的朋友， 嗯， 但是后来呢，我发现转不了啊，就转不了，他看不着。后来我还问他，我说：“哎，这是带鱼吗？”他跟我说：“太牛了， 惊讶了， 这好像就是带鱼。” 那以后我们可以有生之年也许能见到活 的 带鱼了、 哎、这技术要能解决了还不赖。 对， 哎，真的， 你还是为了想怎么给它做得更好吃。 那当然了，那当然、嗯、你比如说像河豚不也是吗？ 对对对，它的养殖技术，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到，就是关于水产海鲜这一类东西，你们老觉得说野生是不是就一定更美味？ 对， 然后尤其是商家可能会打着野生的旗号就卖你更高的钱，但真的不一定 是。 所以今天知识点里面也要跟大家讲到，就野生和养殖的价格差异那么大，到底哪个更好。 嗯， 关于野生海鲜更美味这个执念，大家还真的可以放一放。 嗯 嗯，就因为其实相比之下，养殖环境会更加安全可控，所以海鲜的品质和口感呢就更有保障，价格也会更稳定了。 是的， 对吧？ 是的。 野生你看，就比如说吧，三文鱼，全球三文鱼供给总量的70%都是人工养殖的。 对， 就连挪威，这肯定是头一号的三文鱼养殖地了吧，生产地了吧，也规定只有养殖的三文鱼才可以出口。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国内买到了号称是野生挪威三文鱼，都是骗你的。 都是骗你的，就为了多收野生那俩钱儿。 对， 而且呢，有10年海产品养殖经验的大佬已经透露了啊，这大佬是谁不知道啊，但是人家说了， 就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佬。 野生海鲜这个食性比较杂， 对， 常常伴随可能会吃点坏的东西，也就是腐食，容易出现土腥味儿，甚至是苦味儿。 你就这样想，养殖的到点儿就给它投喂，然后食物还有配比。是吧，今天吃点小虾米啦、明天吃点小稻米啦，对吧，来点这个来点那个，都营养荤素搭配的，就差吃菜了、是不是，说不定有的品种还真的会吃菜。你这野生的吃了上顿没下顿、难得难不难会出现一些什么空壳呀， 多难呢、 看给我急的、空壳的现象了、缺胳膊少腿了、需要竞争啊、打斗啊，是不是、 但这事儿吧，说句实话也理解，因为你发现鸡肉没有以前的好吃了，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吃鸡肉的感受多吗？ 有，就是上面飘了一层厚厚的油，然后你千万不能直接去喝，因为会烫着你。 对对，小时候吃的那个鸡肉是真有味儿， 就它会有那种金灿灿的鲜味儿。 而且过去的时候，到了过年的时候，你之前是要提前要到菜市场啊，或者那个时候我们叫集啊，到集上去买几只的。提前要杀好，然后冻在冰箱里边，就即便是杀完了之后冻在冰箱里边，你拿出来再清炖鸡也好，或者我炒鸡块也好，或者我把它炸了直接做蒸鸡块也好，它的那个味道包括它的肉质的感觉还是和现在的不太一样的。 会不会是因为散养的鸡它的运动量更大？ 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包括现在也有一些不错鸡的品种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拿它和现在大面积养殖的鸡肉来比较的话，它确实差得很远，就差得有点远了。跟鸡肉这件事好像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老菜啊，大家觉得说，哎呦，我吃的怎么都不是这味儿了呢？不光是这手艺可能慢慢的啊有点退步，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食材是真的找不着了。 Michael 跟我们分享了一次。他说 ，Michael Sonic 说，吃过最棒的一次海鲜是去荣城一家农家乐吃过的韭菜炒墨鱼。 哦， 不过呢，那次喝多了，都给浪费了。画面感， 千万别想啊，千万别想啊，本来还挺饿的。哎呀，我的天！大黑猫说，活的带鱼养不活吧？我跟着船出去见到过活的带鱼，身上的鳞跟那水银一样，哇，颜色跟冻的不一样。我一恐高的猫啊，我为了吃口鲜鱼，我跟着船出去一圈，给我晕的哟。我们原来的知识体系也是带鱼养不活，直到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也给我颠覆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总之，就是不管是运输方面还是养殖方面，现在的技术都是越来越成熟了， 哎， 就真的可以实现所谓的就是农场直接到餐桌这种程度了，就越来越新鲜。 还有这个来总也说了，说谁去广东清远吃过白斩鸡，真的啊不比文昌的差，还有合肥肥西的老母鸡啊，那汤也是一流啊。去年过年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一只合肥肥西的老母鸡。 哎呀， 哎呀，那个油鸡真的是，哦呦， 哎，就是其实鸡肉这个吃法做法，我也在今年11的时候就开拓了一下我的思路。 哦， 也是我头一回接触，在海南一个千年盐田，它还是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哎，应该是物质文化遗产，对，应该是物质文化遗产。他就用那个当地千年盐田的那个盐焗的鸡，非常哇塞了，真的 是什么 样的感受？就是盐焗鸡，其实它有点像白斩鸡那个感觉，就叫杨浦盐田。它那边是这个盐田已经12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国最早的一个日晒制盐点，到现在还保留那种原貌呢，就还在，就是那边的这个村民们还在那儿晒盐呢。 哦， 就用那个晒出来的盐，然后去焗那个鸡，然后这么熏吧，应该是一种熏的做法。然后切开那个肉，也是跟白切鸡的那个肉质感觉是一样的，那个白的细白那个嫩肉，老好吃了。 首先盐好， 对， 其次呢，把盐作为了一种介质， 是 传达温度。 对， 这种做法呢，就能相对来讲保嫩。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相对它温度不会那么高 啊， 它不像是你在火上炒，我可能小200度的温度，或者说180，我都有可能啊。速炒的那个鸡块， 嗯， 像这个呢，基本上70-80度， 就像低温慢烤那种感觉。 哎，所以它的肉质会特别特别的嫩， 然后它 就是在这儿 还很多汁儿，是因为盐它比较容易吸水嘛？ 对， 保水性比较好。 对对对的， 嗯， 它有渗透压嘛。 哎呀，好吃好吃。 桑玉雪莲说了，还没到家，听你们节目饿呀。 我们的目标这不是刚才已经有一位听友实现了吗？听着今儿节目或者小米粥都吃完饭了。 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少聊点吃的。我们要不要多聊聊玩的？今天我有点后悔选风味人间的这个话题了。 嗯， 真的 玩也可以啊，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玩了。你看窗外有景就说了，我特别喜欢在青岛海边夕阳西下时找一家海鲜馆子， 哦， 吃着各种带壳的鲅鱼馅的饺子，还要配上对吧袋儿装的青岛啤酒。 嗯， 还有海景可以看。 好吧， 太美了。 好吧啊，让这种美好再持续一下，也让我们咽口口水啊。听首特有意思的歌，张大夫说了， 最近有点闷，有太多事发生，看见人就头疼，吃了饭就胃疼，到夜里还会浑身疼的大困，请假去看医生，先量了个体温，再把脉问诊，最后得出结论，结论是张大夫说了你没事放手向前走，往我健康自由。 最少。 京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都沟通。 来吧，继续我们在水产里边稍微再转一转，看看您爱吃什么水产。 宇宙尘埃说了，我就爱吃大对虾，油焖大虾，感觉比什么澳龙啊、什么波龙啊，那都不在了、就是对虾，油焖的。 哎， 就是那个一定要嗦那壳里的汁儿。 对， 然后那个肉包出来以后还得再蘸一下那个汁儿。 当然 蘸一下吃一口，蘸一下吃一口。 而且那个皮啊，如果油焖大虾做得好，它那个皮是酥脆的。 嗯，也可以吃，还补钙是吗？ 对，非常好，非常好。飞翔的丝瓜说了，爱吃一切带壳的水产，最爱吃，印象最深刻的是家里边的烧河蚌。您家是哪儿的呀，丝瓜？ 丝瓜配河蚌应该还不错，炖个汤的话。 没想把您做，真的烧河蚌，我这个。这个我倒没有吃过烧河蚌。 河蚌跟牡蛎就是一回事儿，对吗？ 是吧？ 是吧？对吧？ 除非就是大点呗，能产珍珠呗。 啊，产珍珠那个肉质估计不怎么样。 估计就是我们说的牡蛎，是吧？丝瓜，你跟我们说说。 应该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妈妈会炖那个豆腐汤的时候，里面放河蚌肉、 哦， 然后我感觉那就是我今天见到的牡蛎。 哎，南方还是高级， 啊、 这东西我。都是大了，很大了。我等于初也不至于啊，上大学了，我可能才吃过 这。就那个汤熬的白白的，但是我妈妈也会加上牛奶或者豆浆进去， 高级、 会熬。然后那个牡蛎的肉质好的时候，它要切一切，它那个肉比较大。然后呢，切完了以后， 那可能真的是河蚌了、 那个。对对对，那个河蚌它里面那个就是肉里面那个籽儿、它熬了以后，它还会冒出来。哦，就跟你吃， 它还有籽儿呢。 啊，就那个口感就像是籽儿或者是蟹膏的那种感觉。 啊， 真的，就是煮熟以后是青色的，青色，就是灰青色。嗯， 太神奇了。 啊，因为那个肉很大，你如果一整块吃的话，第一是嚼不动，第二煮的时候肯定也煮不了入味儿，所以一定要切成几块，然后丢在那个豆腐汤里 面。就你们管这个也叫蛤蜊是吧？ 不叫蛤蜊，我们叫河蚌， 就是 叫 河蚌。 对，蛤蜊牛应该就是蛤蜊，就是家乡话蛤蜊牛。 就是刚刚袁一给我比划的那蛤蜊、 挺大的，河蚌 就是 出珍珠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 啊，他给我比划这叫蛤蜊。 嗯， 我理解啊，我们啊，那大家见的世面多，我理解蛤蜊就是这么大， 就是可以辣炒的 钢镚儿蛤蜊。 也是，都是带壳。 现在物流发达了，那蛤蜊呢、你相对能买到比较大的， 或者黄蚬子这一类的。 我有一次去到厦门，吃到了一种蛤蜊，他跟我解释了叫什么，然后我忘了，说为什么说要选这种的，说它是首先很难遇到，而且呢很鲜，它和蛤蜊肉呢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是呢吃起来要比蛤蜊肉更加的脆，也就这么大， 对， 也就这么大。 然后大家再问说，生蚝和牡蛎那肯定不是一个东西。生蚝它、那个、 不是一个东西吗？ 当然不是啊。 啊 不对，生蚝跟牡蛎是一个， 是一个东西、啊， 但是跟河蚌不是一个东西。 那当然不是一个东西了。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为什么我们那儿河蚌多呀？是因为它太湖嘛， 产珍珠嘛、 哦、 为什么产珍珠不都在河蚌里头 啊、哦、是 这是淡水的一种壳了 是是是 牡蛎就是深海的了 两分钟给我们发了一图片说、 嗯、是是长这样对对黑色的壳黑青色的壳对 哎这个真的不同地域的人啊 嗯 对于这种名字的叫法啊真的是 不太 一 样比如说我们管所有的就是我们只管小油菜叫青菜 对 但是你们管就北方人管所有的绿 叶菜分得很清 都叫青菜 我们甚至还有叫上海青这么的一种青菜 哎哎哎对对对 因为我对青菜不是很喜爱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些青菜的原本的名字是什么、 嗯嗯、 啊，这个确实是我需要去弥补的、 嗯、 啊、 嗯， 来吧今天的节目到了最后这个时间袁艺说一定要把这首歌放出来 饭吃饱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下班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终于瘦了啦啦啦啦啦啦来再陪我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话还躲着呢前进长了啦啦啦啦啦啦啦考试过了啦啦啦啦啦啦玩痛快了满肩打着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苦海无涯回头时我对着你笑了 这是一个现场版本吗 对跨年演唱会的时候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饭吃饱了班也下了不正好吻合了咱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吗 好吧所有的海鲜们你们的美好我都想起来了今天关于海鲜咱就聊到不是海鲜叫水产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陪伴谢谢大家啦但是我们明天哦，再隔不了几个小时我们又会再见面了明天早上的7:30我们出发吧再见 好嗯稍后节目是娱乐 麻辣烫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 拜拜各位 拜拜 栏目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京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 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库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库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库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